什么梦想变得如此清晰？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？为什么青山绿水生生不息？ 体会变化，是否就是？